他认为日后长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，利用赚来的钱呢，在长春就投资这个房地产，说叫房地产就是买了荒地，在荒地上建楼啊。那么建房的时候呢，斧子从那个天上掉下来，擦着他脸边掉，滑下来，一下子人就傻了。哎，傻了之后，他这个路上送医院呢，缝针呐什么的，然后他在路上说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”哎，他说：“斧从天降啊。”懂这意思吗？他就这么看，然后特开心，然后他就同时又反省了，就得做善事，多积德，多行善啊。所以说这样的人呢，心就能转念。你看我们，哎呀不得了，老师我今天做个什么梦，哎呀太恐怖了，哎呀受不了，老师你快告诉我解梦吧，我不行，就是这样啊。有人呢头疼，最近修啊，这是我们的啊这个学员头疼，老师我现在头晕，我忘事儿，我那个什么事我都做不好，哎呦我晕沉沉的，哎呦不行了不行，老师我怎么回事，我烦恼啊。然后我跟他讲了，我说你看你现在帮了那么多的人啊，经常的组织这个组织那个的，帮了很多人，这些人他都跟你有牵扯了姻缘线吧，牵扯姻缘线，你们的功德福德就逐渐的融汇一起啊，你一个人的事情就变成大家的事情啊，所以说肯定就有一个浆糊状的状态啊。为什么水嘛，几杯水搅和在一起，那不这水不就得逛荡一阵子吗？逛荡一阵子，这水它不就会有沙尘有浮力搅和出来吗？这个比喻你能理解这意思吗？哎，这就是这种状态，然后你会觉得晕乎乎的晕乎乎的。我说这会儿你修什么？修清净心，修清净心，不要什么慈悲心啊什么，不用，这会儿修清净心。清净心就是不动，以不动为动，明白意思吗？状态就好了，状态就好了。这也是给大家讲的，就是解梦会解在于哪里？在于你会修。你不会修，你就看不到别人的状态，不知道人家什么样，理解了吗？像我刚才讲那个道理，那个道似的，不是说一个人你喜欢他就说人家道高，不喜欢人就说人家道低，那是因为你能推演，确实合乎你的修道的理论，那才是对的，不能信口胡说啊。好，再讲第四句话，要想啊当好人非常容易，怎么当呢？你看别人做的事啊，良心上你要过不去，你自己不那样做就是了啊，不那样做就是了。所以这也说到了一个字，叫做良心啊，良心，这个就又要讲了啊，又要讲了。何为良心呢？我们有一个朋友啊，修道人啊，我讲的其实都是咱们身边的人啊，但是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人家的修行问题，所以说我不点是谁。他有个问题啊，就是做好事啊，帮咱们帮大家，哎，我们大家都成过他的好。那么这个人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呢，他问我啊，哎，他的这个瓶颈到了，难以突破，自己觉得自己呢，这个就像一个漂浮的大海中的漂浮的浮萍，没有家的感觉，没有安定的感觉啊，相当于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但是这个自己就是无家可归的样子，无依无靠，那么力量呢就很弱啊，力量就弱，逐渐的就耗损元气了。然后他问我为什么，我给他什么问题还没说的时候，上来说一句话，说你得发心呢。我怎么不发心呢？我发的心很大呀，我发的心就要帮这个帮那个，我帮大家帮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他就说啊，因为我具体我不讲啊，因为讲大家可能都就会推测是谁啊，我不讲。对，然后我发心啊，而且说我发心是真的，我真发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在我眼中呢，这个说两句不爱听的啊，哎，我说你发的心呢，在我眼中啊都是虚伪的啊，你的心都是虚伪的。我说你这个心呢，就像门口吆喝卖东西的，我说是二两一个啊，我就这么说的，一下子就不爱听了啊。我是非常认真的发愿的，非常认真的行愿的，我不理解您说的意思啊。那就我赶紧跟他道歉啊，我说这个对不起，我这个话语严重了啊，这个你一定要理解，我这个是好心啊，你看咱们过去交往那么好，是不是？我肯定不是那样的人呢啊，我肯定是好心啊，赶紧安抚安抚啊。安抚完之后呢，他说我会好好思考您说的话的 我会好好思索他的，但是我还是说我确实是很认真的，那证明他还是很在意这个虚伪的这句话啊。然后我说好嘞好嘞，我说那我送你一句啊，然后想想我的意思呢是，不要把习性当好心，不要把秉性当良心。我说你去琢磨吧，这是你的瓶颈，突破了就好了。大家能理解这句话吗？何为习性当好心呢？我过去讲课时候说到这句话，我用的是坏的例子比喻的。我说呀，你喜欢抽烟，就巴不得谁都跟你一块儿抽烟；你喜欢喝酒，认为喝酒就是好，你就巴不得别人跟你一块儿喝酒。我是用的这个话，这话大家一听好理解。我发现大家呀，一定要多锻炼一点，叫举一反三。理解这句话吗？一定要举一反三，不能别人说一下，推你一步走一步，推两步走两步，自己不主动思考，我可不主力啊。这个话你应该自动的，我给你提了个引子，因为我讲的是大课呀，对不对？你干的事儿应该是小餐呢，我讲大课你是弄小餐呢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参呢，这话应该举一反三，一推你的习性是什么，要反思啊，自己有什么习性啊，自己想想，你想在习性之中有没有把自己的习性当好事儿，当好心过呢？这是我们常人能的啊。你看你经常的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啊，这个比如给乞丐钱吧啊，给乞丐钱，我们不同的人给乞丐，人家乞讨的人给钱，我们的心境可不一样啊。你别看你做那事儿都是给了，这心境可千差万别呀，各种各样的理由，各种各样的目标目的给人家的，这里就牵涉到习性秉性的问题，你到底发多大的心，是不是？就跟我们那天讲法华经说的，说也给寺庙捐钱是吧，我们也给寺庙捐钱对吧，哎，那你看你是怎么捐的，比如给道场吧，就说这道场的事，给道场捐钱，有人纯粹是看老师，老师好，老师对我可好了，我捐给老师的，这是发心，这只是感恩心。如果你能发慈悲心呢，那你功德不得了了，这个地方不止我一个老师啊，那有些人就是 只认徐老师，哎，只认李老师，只认张宝老师，只认昊天老师，这个心就很窄。早期的时候可以容忍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接引的机缘，你可以那么想，一年两年三年你还这个德行，那就不行了，这证明没修没进步，你这个感恩呢，看来不是真感，你是自私自利了，绝对的。因为在道上去走，道要行的，道上去走，道要长的，懂了意思吗？就像水不停的给树这个施肥施水的话，它自己会长的，你的不长，那肯定是长阴命没长天命，懂这意思吗？肯定是长阴命没长天命，长了什么？长了习性了，没增长你的这个天性啊，习性长了，什么习性长了？你私心小我之心，做交易做交换呢，明白吧？现在对这个老师好，日后这老师还帮我，这一辈子嘿，我可不愁了，懂了吗？把我当个护身符啊，遇事就找我，平时不听课的就有这方面的意思，平时不听这老师的课，遇事就来抱佛脚，我就要琢磨你脑子里想什么，你平时还对我挺好啊，哼，未见得是真好，懂了吧？那有人听了这话寒心死了，天哪，你这老师太挑剔了，对你好一点我还招事了，我不理你了，对不对？你忽略了我是为你好，你是用习性在做事呢，还是在用秉性，不是，还是用天性在做呢，对不对？你是承载天命了吗？是在问你这句话。那有人呢，连他都不如，连这样的都不如，张嘴闭嘴老师好，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太好了，哎，鞠了个躬没事了，懂我这意思吗？这个对老师好，哎呦，这老师天天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一句话了却，我认为你三十好几的人了，不会就这个道行吧？你理解这意思吗？你要是指这个道行，那我也知道为什么你就这个天命了，懂这意思吧？就是你就这么个宿命啊，还不叫天命，就这个宿命了，为什么你命不好，为什么好运不来，天天听课就没把你听好了呢？我就琢磨了，你心没开窍嘛，老师天天给你点穴，点了恭敬心的穴，点了慈悲心的穴，点了这个感恩心的穴，天天点，点不动了，点的你自己都麻木了，自欺欺人了，开始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就三心，咱们讲的道理特别多，就三心就能把人卡住，就这三心就能卡住，道理非常懂，做不到，你骗谁呢？所以我就问，用秉性的更了不得啊， 共秉性的就更了不得，秉性都在丝巾中转，习性容易发现，只要这人修身的过程中很容易就对峙，对峙秉性不好发现。这个秉性跟习性的区别在什么？告诉大家，刚才讲感恩啊，讲这个恭敬啊，它是一种我们内在交往之中啊，纯属停留在外的这部分。我们之间是不是礼尚往来呀？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啊？是吧？还讲讲这个。到秉性的时候不是了，秉性的时候会推人，推人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人推开，排人会把人排开，斥人会把人伤害。理解这意思吗？为什么秉性会这样做？因为用私心做事，私心这个东西它会翻过来掉过去，翻过来掉过去，懂这意思吗？习性简单，习性会简单，它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那个样子，老在那儿待着，老在那儿待着，你只要用心找它就能找到。秉性不容易，秉性你说怒恨怨恼烦都是你的秉性，你看你怎么不好找它？你发现你不好找它，为什么？它不停留在事项上，不停留在某种事项上，他在这所有的事项上他到处跑，对不对？而且一跑起来他还连轴转，这块还是怒的时候他到那儿就恨，对不对？这块是恨，他到那儿就是怨。因为咱们都知道五行相生的道嘛，他们这些阴命也是互相增长的，互相生长的。所以说怒恨怨恼烦你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啊，只不过有个东西表现的最突出啊，你木性人最突出爱怒，是不是发怒一点火就着啊？等等等等，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意思啊。他就是突出一点而已，但实际上你人都有。所以说秉性不好弄，不好发现，你琢磨不定了，不好抓他了。可是越容易用把秉性当什么？当良心用喽。当良心，我好有良心呢啊！秉性做良心，怎么做的？你看看你整理的状态，你就知道了。你看你跟别人较理儿的时候，你何尝不认为自己占理呀？占理的时候何尝不认为自己有良心呢？你现在咱们做这个新闻之中说起某某事件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大义凛然，批这个骂那个，就是我代表爱国主义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代表良心，对不对？我代表着全国公益人士说话，你哪个不是他觉得自己挺了不得的？哪个不是用秉性在做事？你直接跟他聊说他不对去，你看他绝对不认为的。你要跟他聊爱国主义，说小日本好，你也不可能这么干呢，对不对？他绝对不听你的。为什么？秉性就定在这儿了，整理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整理了吗？他把这当良心，哎，当良心，他怎么会有包容之心呢？什么是良心呢？